诡异的献王墓，墓尘珠是不是真的深藏于献王墓之中？苏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肥仔孭住个背囊，俾只雕号搲开咗条罅，里面嘅嘢纷纷跌咗出嚟。红色嘅宝盒响空中划出道血红色嘅光芒，仲未等我睇清楚啫，就迅速咁同其他物品一齐跌咗落下边不断上升嘅尸洞之中，瞬间就冇咗踪影。我当场呕住，唔系因为跌咗呢一件咁重要嘅玉盒而后悔，而系我脑里头突然灵光一现，隐约之中，我竟然已经猜出呢个宝盒里头装嘅系咩秘密啦！突然听见葫芦洞口下边传嚟砰一声撞击，咁先至猛然回过神嚟，谂起肥仔仲未爬上嚟嘅，急忙护低身去接应佢啦。发现啱先嗰啲撞击声，原嚟系嗰只雕号一击落空，响半空度兜咗半个圈，从山阴嘅地方又扑翻翻嚟。肥仔身完绝壁，用登山绳吊响个身度，唯一一支仲有子弹嘅冲锋枪，急切间都好难使用，只好一只手抄起工兵铲，狠狠咁拍向嗰只窒扑而嚟嘅雕号，啪咁一声，雕号个头俾工兵铲拍到应一应，好似只断线风筝咁跌咗入尸洞里头啦。由于肥仔出行力，个身拉住条绳都揈埋起身，差啲将条登山绳扯断。肥仔见到咁啊，即刻就掉咗手里头嘅工兵铲，眯埋双眼，搏命咁捉实条绳，唔敢睇下边嘅情况。我连食奶嘅力都出埋啊，搏命咁向上拉条绳，同时大声嗌佢，总算令肥仔清醒返啦。佢自己都出死力咁向上爬，过咗阵，总算就将佢扯咗上嚟啊。肥仔一爬上嚟，就坐喺地度唞晒大气，不停咁抹汗，显然啊啲后怕都仲未过。我过去检查咗下个背囊，里面只係剩返细半袋嘢，有装喺密封袋里头嘅木柜，两块炸药，其余靠上边放嘅嘢都全部冇晒啦，包括一直未用过嘅旋风铲。我将炸药攞出嚟，方便随时都可以用，然后用胶带黐实背囊烂咗嘅地方，用夹夹实佢，着返个战术射灯，孭起杨雪莉，拍咗下肥仔嘅膊头，当系安慰咗下佢，叫佢跟响我后面，嗱嗱声向葫芦洞里头撤退啦。尸洞吞食巨大物体嘅时候，速度会明显减慢。洞里头嗰条死咗半嘅大虫，估计可以拖佢一阵，为我哋争取一啲宝贵嘅时间逃生。肥仔咬咗下牙，企咗起身，孭起冲锋枪同背囊，一边跑去一边问我啦： 阿胡司令啊，我话点解你今日好似有啲唔同咁嘅吓，好似成个人都变晒咁。 杨雪莉啱好依家醒咗，唔知系木柜起嘅作用呢，定系依度氧气越嚟越浓嘅关系。佢仲系好虚弱，讲唔出嘢。我最担心佢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咁系最危险噶啦。但又担心佢突然醒翻，系回光返照，都冇时间停落嚟睇下佢嘅伤势。我心已经粒粒咁乱啦，冇听清肥仔嘅话，随口就反问佢啦。啊，顶你个肺啊，咩变咗个人啫？肥仔讲啦， 嗱，按照你平时嘅脾气呢，唔见咗咁多嘢喎，你肯定係会搵老母啦嘛。但係你头先乜都冇讲，啊，啲态度啊，仲好似祖国母亲咁和蔼可亲喎，搞到我啊，真係有啲唔習慣添啊。 我话啦，啊，你都似马筋嘅，你以前成日闯祸啊，我几时闹过你啫？都淨係成日苦口婆心咁教育你啫嘛。我觉得你讲嘅嘢係讲反咗啦。你唔係成日讲话要横眉冷对千夫子嘅咩？啱先事出突然， 我哋边个都冇责任，冇断手断脚都算系执翻身材啦。啲名气啊，虽然系矜贵，但系都冇乜所谓啦。只要仲留翻条命喺度，我哋以后揾钱嘅机会系大把啦。当然嗰块古镜啊，绝对系好嘢嚟嘅，但系有冇都唔会影响大局。记住佢个样，翻去北京打听下，以后再揾个块都唔系冇可能嘅。嗱，仲有嗰个玉石古盒啊，我突然间就谂到啦，里面装嘅一定就系所谓嘅龙骨天书啦，亦即系同杨翠莉屋企传落嚟嘅嗰块一样，都系啲记载咗凤鸣岐山嘅嘢，同响西夏黑水城揾到嘅，仲有响古田县出土之后随机消失嘅嘢，记载住嘅都应该系同一样嘅嘢。我谂起杨翠莉家传嘅龙骨天书，系响黑水城空墓藏宝洞嘅暗室里头揾到嘅，古田县出土嘅，亦唔系响墓穴里头揾到嘅。睇嚟呢种龙骨天书系唔可以用嚟做陪葬品嘅，咁可能呢系同古代人嘅价值观同埋宇宙观有关嘅。龙骨天书历来都系大内嘅珍异秘藏，里面嘅内容如果淨係有关凤鸣岐山嘅传说，咁佢绝对唔会收得咁密实嘅。天书嘅秘文里头一定另有机密，极有可能係记载住毛尘珠嘅来历，又或者係长生成仙嘅方法，但一定会有唔同嘅解读方式。唔係孙教授就唔会唔讲俾我哋听嘅，咁係因为连佢自己都唔知。龙骨天书同凤凰胆之间一定有好重大嘅关联，我嘅呢啲諗法都冇时间同肥仔讲啦，即係交代佢唔好再諗咁多啦，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系啦。葫芦洞里头嘅水位低咗好多，似乎係地脉变化令到洞底嘅水道改变咗。水位降低咗嘅地方露出咗好多湿滑嘅岩层，我哋揀落到脚嘅地方向里面跑。地面上嘅虫人同埋虫蛹嘅女尸逐渐多咗起身，有啲地方啊，简直可以用堆积如山嚟形容。向中间行过就好似系响尸海里面穿梭咁，但系始终都冇见到有生嘅虫人。我哋越行越深，深度啊觉得奇怪啦，莫非系地脉嘅剧烈变化搞到洞里面嘅环境改变咗，所以啲虫人都死晒。不过呢度嘅氧气浓度高，完全系因为同禅宫有关。唔通啲虫人都匿埋晒响里头，等住我哋呢啲猎物自动送上门。身后刺耳嘅噪音不紧不慢咁传咗过嚟。家阵已经系无路可退，就算系明知前面有埋伏啊，都要硬住头皮向前行啦。我同肥仔边行啊边准备武器，可以用嚟攻击嘅器械都所剩无几。我对肥仔讲啦：，我哋今次啊，真系弹尽粮绝啦，比起当年红军响井冈山嘅时候仲要困难啊！真系应咗嗰句：官多个兵，兵啊多个枪，枪啊多个子弹。呢场仗认真恶打。突然四周传嚟一阵嘶嘶沙沙嘅声，上下左右都有，十分密集。又行多咗几步，黑暗里头出现咗无数花白蠕动嘅身躯，大批嘅虫人终于出现啦，而且已经形成咗个弧形包围圈。见到咁嘅情况，我哋都有晒心理准备嘅，俾佢哋咬死定係鉴生被尸洞吞咗都係差唔多嘅啫。睇嚟今次唔係鱼死就係网破啦。尸洞发出嚟嘅声响离我哋只有几米远。我同肥仔都唔理三七二十一啦，向里面就冲咗入去。封住后路嘅嗰啲虫人正想合围，突然一阵大乱，最后面嘅虫人已经被尸洞吞咗入去啦。啲虫人唔知个尸洞嘅厉害啊，都被呢嚿大烂肉嘅腐臭吸引住，擘开粉红色嘅大口，纷纷就扑咗过去啦。 我同肥仔借机冲咗过去，有零星几只向我哋扑咗过嚟，但仲未等佢哋嚟到啫，就俾肥仔用冲锋枪打到老浆横飞。董里头依家乱到成锅粥咁，我哋趁乱又跑远咗啲。耳里头又听到重甲撞击山壁嘅声音，原嚟留响董里头嘅虫人都饿到癫晒啊！啱好嗰条唔识喐又着住龙鳞绕甲嘅巨型霍氏不死虫趴响度，除咗甲叶遮住嘅地方，其他露出嚟嘅位置都俾虫人咬到遍体鳞伤，压响山下面嘅嗰部分更加被咬成咗两截，响山度跌咗落嚟。呢一种霍氏不死虫，全身都系神经网络，冇中枢神经嘅，即使系被咬到面目全非咧，都照样可以生存。而且时间一长，体力稍微恢复咗啲，条虫就搏命咁碌，就好似条被大蚂蚁咬食嘅肉虫咁，想将啲虫蚓缝甩。由于要避开前埋一齐嘅巨虫同埋虫蚓，我哋嘅速度被逼慢咗落嚟，身后嘅尸洞唔理啲虫蚓系生定系死啦，一于全部都吞晒入去，一步一步咁追紧上嚟啦。我哋被逼到葫芦洞左边嘅角落头度，右边系不停翻滚嘅铜甲巨虫同埋一大群虫蚓，而尸洞响我哋后边慢慢咁追紧过嚟，我哋冇地方可以匿啦，系时候要出杀手锏啦。于是伸手攞咗献王嘅人头出嚟，掉咗过去条虫嘅身后。尸洞果然即刻向右边转咗过去，啱好俾条大虫同虫蚓挡住，速度即时就慢咗落嚟。我见机会嚟啦，睇啱个机会，冲过去执翻献王嘅人头，继续向洞里边跑。今次系借住葫芦洞里头嘅大量生物，又一次减慢咗乌头肉角嘅追赶速度。再走落去就已经冇咩可以阻住佢啦。就算系一万个唔情愿啦，都唯有放弃呢个收埋毛尘珠嘅人头，保住条命仔紧要啊！向前行咗冇几步，肥仔冇睇清路，成个饿狗抢屎咁，俾啲嘢棘低咗。突然响黑暗嘅地方飙咗好多虫蚓出嚟，将我哋围到水泄不通。子弹啱先已经打晒，冲锋枪我都顺手掉埋啦。依家只系剩翻杨处理嗰套登山稿同埋工兵铲。我同肥仔一人攞一样，我另外嗰只手仲掹埋支六四式手枪出嚟。但系就得你几样嘢啊，又点顶得住咁多虫蚓啊？早就听人讲过啦，一个人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睇嚟我哋命中注定啊！是要被啲虫蚓咬死㗎喇。呢个时候肥仔发现棘低佢嘅正係嗰隻好似潘多拉魔盒咁嘅青铜箱。地上面跌咗好多嘢喺度，都係之前喺箱里面翻出嚟嘅嗰几件宜人嘅神器，亦即係山烧嘅骨骸，装住肉胎嘅樽，仲有嗰个精美华丽嘅禅弓。我諗起呢隻嘢係个祸根嚟嘅，要整烂佢先，再用炸药引开啲虫蚓。于是我一脚踢开禅弓个盖，举起支冲锋枪就肥咗过去，一连开咗五枪，将里面嗰隻蓝色嘅三足怪蝉打到粉碎。呢嚿影响氧气浓度嘅上古陨石一碎，成个葫芦洞好似都跟住震咗下咁。啲虫蚓都突然莫名其妙咁惊慌起身，他们似乎都知道禅弓的重要性，感觉到大难临头了。他们对空气里面的养分变化极为敏感，虽然不至于令他们即刻就死，但令他们即时变得焦躁起身，即刻就乱晒大龙了，还变得闲理我们三个各有各四周围乱咁走，有些乌蛇蛇咁跳埋入尸洞里头。肥仔对我讲了，啊，今次啊真系食屎食着豆啦吓，我哋撇啦。一边讲，一边顺手执起地上面嘅玉瓶，塞入自己个背囊里边。我见到有机可乘，孭住杨雪莉同肥仔一齐搏命咁冲咗出去。 地上面到处都是松卵母体的疑人女尸，层层叠叠，不计其数，一句句面目扭曲，真是睇到个人都想呕啊！我哋踩住啲女尸，爬到葫芦洞中间嘅缺口捐咗出去。葫芦洞嘅另外一边系被地下水浸住嘅化石森林，依度嘅水位就冇乜点变。我哋一条气咁走到依度，而且我仲要孭住羊出嚟，可以挨到依度，咁都要多得嗰半条肉桂啊！呢样嘢真系唔简单，食咗之后，成个人觉得好似充咗电咁。但系挨到依度，都开始有啲顶唔顺啦。我同肥仔都响度猛咁扯虾，杨雪莉嘅意识已经慢慢咁清醒翻啦，力气都恢复翻啲。我揸紧时间同杨雪莉换咗啲新糯米同埋木桂，换落嚟嘅糯米啊，好似炭咁黑啊！睇嚟糯米果然可以排出尸毒，加埋啲木桂嘅效果就更加好啦。借住换药嘅机会，稍微唞咗下，正想话落水啊，身后嗰个洞口里头突然飙咗条好似火龙咁嘅多足肉虫出嚟。呢条虫啊，比大水缸仲要粗几圈，有成十米咁长。我同肥仔见到，即时就明啦，呢条就系嗰只披住龙鳞铜甲嘅老虫。佢俾啲虫蚓咬成咗两截，又俾嗰个乌头肉角吸住，将成身嘅铜甲都吞晒，即系剩翻里边裸露嘅虫体。佢走到嚟依度，似乎亦都系想揾路趯啊！我见到呢只嘢身上仲咬住几只白雪雪嘅虫蚓，于是就对肥仔讲啦：阿黄司令啊，我哋不如搭个顺风车咯，再咁走落去啊，实听攰死啦！肥仔一边应我，一边已经将个登山稿凿过去，啱啱好勾住佢重身。我叫杨翠莉出力咁揽实我，我哋用承重带上面嘅扣锁埋一齐，跟响肥仔嘅后面。喺巨虫经过我面前嘅一瞬间，我用工兵铲同散兵刀出力咁捅入去，即刻就感觉到一股巨大嘅前冲力将我哋扯咗起身。条巨虫沉一声就捐咗入水里头啦，折起咗无数嘅水花，吓到化石森林里头各种嘅巨型昆虫四散逃走。我淨係听到耳边风声呼呼声咁响，完全睇唔清自己向边。杨雪莉喺背脊度出力咁揽实我，喐都唔敢喐。我心里头就喺度暗暗咁祈祷，希望祖师爷保佑，千祈咪撞到啲化石啊！啱啱諗到呢度，就觉得全身一凉，成个人就跟住条虫沉咗入水里头啦。我心度窒咗下，嗰个便携式氧气瓶早就唔知去咗边啦。咁样落去呢，我哋唯有再游返上水面嚟换气。杨雪莉用手搣咗下我个膊头，我知佢依家个身体好虚弱，唔可以喺水里头留得太耐，啱啱想放手，点知条虫突然弓起个身向水面游上去。我即刻就明啦，佢比我哋更加需要氧气。都唔知过咗几耐，呢一趟惊心动魄嘅亡命特快列车终于慢咗落嚟，最后终于停低咗。由于蟾宫俾我打烂咗，呢半条虫冇咗佢赖以生存嘅嘢，到咗布满象骨嘅殉葬坑嘅时候，佢已经冇办法再喐啦。我哋入谷嘅时候，条虫俾我哋打咗一餐，体内个红毛都散晒，直到我哋翻转头嘅时候，佢先至恢复咗啲体力。头先再走咗一轮，已经系筋疲力竭，佢嘅网状神经正喺度慢慢咁坏死，虽然仲未死透，但估计都唔使几耐啦。等后面尸洞追上嚟，就会将佢彻底咁吞没。我孭住杨雪莉喺条虫身上面翻落嚟，见佢面度嘅尸气又退咗啲，个心先至安落翻。家阵我哋已经系疲惫不堪，入咗遮龙山到依家都仲未够三日，但系感觉就好似比三年嘅时间仲要长。我估计后面个乌头肉角虽然仲喺度穷追不舍，但应该已经俾我哋抛开咗一段距离。 而且随着上面嘅丝洞逐渐扩大，佢推进嘅速度都会慢落嚟。殉葬沟里头嘅巨虫都可以再拖一拖佢。于是同肥仔一起扶住杨雪莉爬返出去山神庙前面嘅暗道入口，先休息五分钟回一回气再讲。肥仔一边用手捉住自己身度青一块紫一块嘅伤痕，一边就问我啦。 老虎啊，我哋到底要跑到几时先至可以甩到身啊？我依家两隻脚啊好似灌咗铅咁重啊，成身上下冇一笪地方唔痛啊，再咁行落去啊实听弯都得啦。 我喘住气对肥仔讲啦，呢个咁嘅死人丝洞啊，大概系一种附喺肉角上面嘅腐气，青浊不分，碰到咩都会腐蚀晒嘅。我觉得呢，只有将佢引到谷口先至有机会可以解决佢嘅。从谷入口系地势恒指起伏对称嘅地方，喺风水学里头叫做青龙顿不之处，左为牛奔，右为象武，中间嘅形势就如同园中星门，喺一度分青浊变阴阳抹空沙嘅地方。丝洞一到嗰度，里头嘅混沌之气就会瓦解。但系呢个理论到底行唔行得通呢？我心里头就一啲把握都冇啦，只要冒险试一试啊！反正除咗咁做之外，都冇其他更好嘅办法啦。我简单咁同肥仔讲咗下我嘅计划，攞起水壶，将剩翻嘅水全部都饮晒，然后将水壶劈埋一边。呢个时候呢，要尽量咁减轻负重。我哋仲剩翻少少炸药，我叫肥仔去炸冧个入口，尽可能争取多啲时间。我就去山神庙里头攞返啲事先留响度嘅食品以及应急之物。又唞咗几分钟，我哋继续出发。山神庙离谷口已经唔係好远，但係两边山坡陡峭，地形险恶，林密难行。正所谓一线中分天造堑，两山合斗石为门。谷里头大量密集嘅植物，加埋谷底水路错综复杂，溪石嶙峋。一到山谷，我哋行进嘅速度即刻就慢咗落嚟啦。我哋依家唯一嘅优势就係熟悉地形。我哋之前入嚟嘅时候对里面一无所知，所以必须步步为营。但依家行返转头应知道里面嘅情况啦，行起身就冇咁多顾忌啦。松谷中嘅呢一片植物层绝对可以用绿色地狱嚟形容。最头学赤嘅是里头的毒虫。肥仔向前头开路，我扶住杨雪莉跟向后边。肥仔正在拨开啲老藤行紧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只见树上面有啲嘢。咁我哋见到嘅系啲乜嘢嚟嘅呢？佢又会唔会对我哋造成新嘅威胁呢？咁我就下次再讲啦。 为咗探知深渊嘅秘密，我哋重新翻到去大坝嘅放映室，观看咗一段日本人绝密嘅航拍胶片。但系因此，我哋被滞留喺暗无天日嘅基地里边，亲身经历种种超乎寻常嘅事件，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，再次进入嗰一片巨大嘅虚空之中。深渊、龙雾、影中鬼、敌方特务，一切嘅秘密比想象嚟得更加诡异。苏FM 网络电台首发。大漠苍狼第二季绝密飞行，原著南派三叔，编译校对播讲阿玲。